会就能独处重围。 Joey， 像都市目光 all day， 如果将我封闭，狂风风雨 ，I'm not bad for real。 Say what？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， 随着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。

再见，欢欣都只靠悼念。谁等？

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， 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。